吓坏，你还想着吓坏是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我那假发是新买的，你赔也得赔，你不赔也得赔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天，一个病人来到了诊所看病，他一进诊所的门就非常痛苦地向医生诉苦。 大夫，我最近一直失眠，而且越来越厉害，您能不能给我治治？ 大夫想了想，冲病人说道，那你晚上有没有尝试过睡前数羊呢？ 没有，从来没数过。 那我就告诉你吧，这个办法很管用，睡前你可以试试数羊，数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睡着了，过些日子你再来找我，我们看看这个办法怎么样。 听完大夫的话，病人就离开了诊所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病人又回到了这家诊所，可是他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医生看见他这副模样，赶紧问他， 怎么样啊，上次我告诉你那个睡前数羊的方法管用吗？ 不是特别管用，大夫，而且为这事我还受伤了。 什么还受伤了？怎么受的伤啊？ 实话跟您说，我就是个放羊的，自从您告诉我那个办法之后，我就每天晚上去羊圈里数羊，我已经被牧羊犬咬伤了三回了。<笑>

我和你爸爸听到你要订婚的消息非常高兴，我们觉得很满意，我们俩都在急切地等待你们举行婚礼的大好日子，感谢上帝赐予你这段美好的婚姻。 可当他儿子接到了他母亲的信之后，他发现这张信纸的背面另外还有一行小字，他定睛一看，这行小字是他爸写的：乖儿子，你妈找邮票去了，千万别干蠢事，谁干这种蠢事谁就是傻子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 天心里有爱谁，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，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，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，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刺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，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，深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，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，情愿自己背，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刺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，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孤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，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 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层层的海浪，爱。